将你织成鞋。

爱你，君好把我们结合在一起，无论官还是兵，队列里都是一二一，虽说是难为得呀，万民心战友啊，生死亲兄弟。 多少花落花开，